零零 好加长版我哋第五节 好 阿阿的话咩话 佢的话八二五零啊怀念呢个八二五零嘅香槟 哇喂嗰阵时 纪念版香槟食 纪念版系有个木嘅盒装住我记得嗰阵时 咁贵嘅嘢我冇用过 咁尊贵嘅 先。嗰阵时八二五零系好贵噶， 八二五零真系唔知。 睇先，三千几定几多千咧，好贵噶。 唔知，但系 总之有段时间八二五零、八一零啊，八三一零啊。 八二五零啊，中间条边噶嘛，又系推盖噶嘛。 蝴蝶咁嘅样嘅咧，中唔系冇盖嘅直板。八二五零中间有个类似蝴蝶咁嘅揿掣， 佢其实嗰个按嗰个揿掣嗰个改少少，佢又话新款噶嘛， 但系就靓，即系有紫色我哋记得 啫嘛， 有紫色 全 呃 水 嘅， 咁啊后屘又有啲手提电话，唔系嗰啲手提电话去到又要影到相啦，又要听到歌啦，咁其实嗰啲相咧就充足蒙嘅，全部都 起晒格仔。 早期嗰啲手提电话咧， 好过冇嘅， 嗰时觉得好， 即系嗰阵时有几万像或者几唔知即系几万像再。低少少，我唔知道叫乜啦。嗰、那个咧都好过冇嘅，都可以叫怀念一下啊嘛。嗰时仲系都系贴纸相，有冇揾个贴纸相？ 有， 即系嗰个年代嗰啲嘢嚟。 跟住又咩咯？又去到又兴 Palm 啊 ，Palm 版嘅电话啊 ，smartphone 啊。跟住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记得咧？而家系咪有 HTC 嘅电话啊？ 有 HTC 嘅前身咧，佢其实系帮人出电影噶嘛。系佢有一部类似 Palm 嘅物体叫 O2 好好卖嘅。跟住咧，嗰啲所有零件都系O2 白色，好似而家啲 smartphone 咁嘅早期圆圆地嘅。 系 咁嗰啲即系我都买过嘛。跟住咧就发觉呢个 HTC 话唔系，我帮你买，不如我自己出啦。咁 O2 就死咗啦，因为冇零， 佢 都系 代 工，佢都系 HTC 代工嘛。 系， 跟住佢自己出咯。 哇，都几得意。哇，你都几富有喎，你不停咁样转。 系咯，由第一个 call 机到而家， 佢仲要系全部系贴住个 trend 啊，系啊， 即系贴住潮流。 死悭死抵嘅啫，你又唔知。 我又唔信， 你都要有吓咁上。 其实 HTC 都威过噶 ，smartphone 嗰阵时未有 Apple 嘅时候，佢都威过噶，出过个 sensation， 当年卖四五千蚊噶。 我唔中意嗰部，反而 唔系咁。 嗰阵时我中意拣翻，就系唔系嗰阵时，即系仲有边部啊？ 边个啊 ？smartphone 唔系，我中意用 Luxus 嗰阵时。 Luxus 系边个？ 第一代我唔记得咗边个，就好似 Samsung 嘅。 Luxus 唔系第二代系 Samsung 出噶嘛？系啊，应该系 Samsung 嘅。 Luxus 系 Android 自己噶嘛？佢即系等于你而家起层楼，佢系清水楼， 系 佢系唔会附设任何嘅 apps 嘅，你自己要 download 噶嘛？ 系啦，我中意啲清即系简单啲嘅嘢。 但你讲嗰阵时已经进入去 Android 年代咯，早期未有 Android 噶嘛？ 唔系 ，smartphone 咪开始 Android 咯。 你好似唔系 Windows Phone 先噶嘛，然后先退 Android 嘅啫嘛。 唔记得，真系，因为 Windows Phone 咧太短啦，佢寿命太短。 唔系同埋 Nokia 都有写过个 OS 嘅，早期系 OK 嘅，但系一 Android 同埋 Apple 一出咧， 其实 Apple 好耐已经有嘅，但系就第一二代咧就少人用，第三代就开始。 第一代系铁噶嘛，咪好重嘅金属壳噶嘛。 即系而家嘅成个 hard disk 仔咁样嘅咯。 系啦， 系啊。咁但就真系好少见。 佢 Apple 系好咩嘅？佢好有策略嘅，先就出，佢系出咗咩啦？嗰、那个 MP3 嗰嚿嘢叫咩话 ？iPod， 跟住咧 iTouch， 系 iTouch 就出啲 iPhone 啦。iTouch 唔系 iTouch 系之后嘅，系个 iPod， 跟住就电话，跟住先调翻转头，先再有 出个电话先 iPod Touch，iPod Touch 系依两年嘅事，依三年 唔系 iPod Touch 好耐噶啦 ，iPod Touch 系 screen 面嘅，真噶。 我知 iPod 唔系啊，早期 iPod Touch 好大部噶，成部 iPhone 咁大噶。 嗰个 Touch 唔系嗰个系 iPod。嗰、那个系 iPod， 你有 iPod 同 iPod Touch 好耐噶啦，同 iPhone 咁嘅 size 噶， 真系咧。 我个记忆停留喺嗰啲， 因 为 咧 Touch 咧系依几年嘅事嚟嘅啫，嗰个咧就类似系彩色可以俾你笃来笃，好似 iPad 咁。 唔系啊，个 iPod Touch 一出嘅时候已经可以用 WiFi 上到网噶啦。 应该就唔系，我谂你记错。 你系咪嗰边？唔系你系咪嗰啲嗰边系迟过人哋啊？你 我谂唔系。 我问下 Alex 先 ，iPod Touch 好早噶啦，已经。 系啦 ，iPod Touch 好早嘅， 系紧啊！ 佢早期 iPod Touch 好大部噶。 我哋讲紧唔好讲 iPhone 先，我帮你研究一下，你继续讲紧其他啲先，你同我讲下呢、這个。 跟住就跟住就咩啦？跟住就打生打死啦。 系。 Android 同埋 iOS 打生打死啦， 系 喂，其实唔系， 系 Nokia 嗰个 某程度上，某程度上咧，系因为呢啲 smartphone 救翻晒啲电话公司嘅。喂，你谂下嗰阵时几廿蚊、几千分钟打到你生耳癌都未讲唔晒啦，系咪？系嘛？咪系耳癌，系嘛？最白痴就系出咗个三网络， 系。 喂，大佬啊，我就话俾你听，我喺边度边度啲视像啊，咪白痴咯，咪即系督爆晒，系咪先？所以衫系从来唔兴嘅，又冇人，喂，冇人咁样对住嚟讲电话啊嘛，咁出嚟做乜嘢咧？好低能噶。 07年第一代咯。 系咯 ，iPod Touch 啊嘛， 阿黄美都话 iPod Touch 第一代系2007年出嘅， 咪好耐咯，07年喎、啊，大佬， 而家都系一百啫 ，iPhone 都系出咗十年噶 ，iPhone 就好似跟住出啦， 咪咯， 好， 冇耐冇耐就出 ，iPhone 都系出咗十年啫嘛，咁嗱佢07系。iPhone 10啊嘛，而家系出， 系 即系佢十年系08年先出 iPhone 噶嘛，咁系咪 iPod Touch 早过佢啊？ 系啩？我唔知道。 成日挑战我，你知道？ 但唔中意挑战下你嘅。 人肉嘅 server 嚟， 唔好啦。但唔中挑战下你，我开心啲嘅。 系啦， 啊，差唔多同时期出咯，都系07年出。 但系，喂，讲真 ，iPhone 三喎， 一 first generation 系07年六月出嘅，咁跟住就一跳就佢有冇二，一跳就做 3G 啦。 哦， 系啊， 因为你随住啲电话越嚟越先进啦，但系人嘅距离越嚟越疏离。 系， 系嘛？即系好似而家同埋一张台食饭可以 WhatsApp 嘅，你真问？ 哦，咁我唔会做啲，我 有啲人真系噶。 我谂我出街仲系比较传统少少，我就会识电话嘅。 iPhone 早过佢啊， 系啊，早几 早几个月， 差唔多同一个 generation。我就会系食饭又好啦，我就会抌低电话。即系我有朋友话你唔系香港人，你上十年都唔掂个电话。我系嘅，我 抌低就但系我就觉得咁唔系，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WhatsApp 啊，冇问题嘅。 唔系 WhatsApp 冇问题，但 系 你尊重人咯， 同台就唔好咯。大家同 埋即系等于我而家同你倾紧偈，我不停咁系点上咪去玩电话嘅，冇 eye contact 嘅。冇同你讲嘅，即系我同你嘅对话系完全冇关系嘅。咁我想问，咁同你食饭做乜咧？咁你出街嚟做乜咧？请问，咁你识唔识尊重？即系我觉得系 respect 尊重另一个问题。你记唔记得周星驰拍嗰个生力啤广告啊？ 唔知。 咁咧就讲佢哋喺个酒吧度，咁咧就阿周星驰叫嗰个靓仔咧成功识到个女仔。 系。 咁咧嗰个女仔咧就问去你屋企定我屋企噶？跟住嗰条靓仔度讲咩？去我度 OK 冇问题 ，www.dog 喂大佬， 网址 OK 空地， 嗰个空地住，你记唔记得呢个 channel 嘅？ 你记唔记得呢个 OK？ 我唔知， 你记唔记得呢个广告好好笑啊？即系你已经成功爹哋 flip 到佢啦，系咪？跟住话。去我度咧 ，www.dog 啱喎 ，home page 屋企都 OK 啊！你话死唔死真系？即系其实你话成日我哋点都要讲翻啲电话，不如即系我哋唔可以或者讲完笑完一大轮，我都要讲翻下啲感想系咪？ 其实感想我觉得有嘅系好嘅，但系就唔即系唔可以 miss 咗人同人倾嘅个交流咯。咁、有阵时候有啲嘢系讲会好过打字嘅，因为用文字上面或者我有一段时间好中意打机，咁用文字上系其实人哋唔知道你系嬲定系唔嬲。 但系我又唔系，我又觉嗱，譬如咁样， 同一句说话可以， 譬如咁样，你依家好兴啊，譬如你系妈咪，咁你有几个仔女啊？咁佢哋喺个 group 度啊？咁我话我打电话翻嚟，喂阿妈，我今晚唔翻嚟饮汤，你阿妈实惨你系咪先？ 系 死仔啊，煲个汤做咩唔翻嚟啊？咩？ 早啲讲， 就唔早啲讲啊！但系你打文字又唔同、啊，咁又可以咁啊，整个符号 sorry 啊，又咁样啊，又整个滴汗啊，咁样你妈咪睇到就唔嬲噶咯，即系我觉得系睇下你点用嘅啫，系点样演绎系咪？系你点样演绎嘅啫？如果你打电话就好易出事嘅，实闹。 同埋 我曾經有陣時鬧都一件好事嚟嘅。 咁有啲你唔 鬧都係件好事， 你咪姓范啊，大佬啊，定係姓羅啊？ 羅羅你知， 羅你知定？ 唔係，因為我覺得係有啲嘢俾人暗下，即係大個啦，人開始大個，俾人暗下咧，都幾懷念嘅。 唔係啩？ 真嘅喎，嚇！即係你。即系我死鬼如咁讲啦，佢以前都有啲嘢揞我噶嘛，咁、我发现咗原来佢揞我咧，我都虽然佢一个身啦，但系佢有阵时谂翻咧都系几 warm 噶，即系好。 你因为你已经系失去咗啦嘛， 咁就系、是、如果你系得文字，唔通你怪你文字咩？ 咁而家未失去啊嘛，大佬啊， 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以 I mean 即系我哋即系有时未必嗰件唔系好事，即系有时 有好有唔好啦。 有时喂，你可能会嗱，你平时同啲。你同阿爸阿妈或者同啲仔女，你唔会咁挑剔嘅，即系唔会咁玩咁多嘢噶嘛。即系有啲系放唔到个尊严嘅，但系文字佢玩到嘛 ，WhatsApp 佢可以做到嘛。 个尊严摆唔低。 即系其实嗱，我即系讲我意思咧，就系、是、譬如我讲 WhatsApp 啊，其实佢系一边双面刀咯，你可以令到人嘅疏离咗啦。即系喂，我同你打字啊，费事同你倾啊，即系唔系嗰啲白痴。我最憎嗰啲人啊，成日都喺度讲嘢咧，你打电话，大佬你讲完拎佢嚟听嗰啲咧，即系我系讲文字。咁如果你用得好嘅，你可以同啲细路玩噶嘛。你平时讲唔，你知人即系中国人咧就好麻烦嘅，即系掉唔低个尊严噶，系咪？你知唔会玩得咁过瘾噶嘛？会出下公仔，但 WhatsApp 你会啊嘛？咁你又拉近咗啲距离噶嘛？ 我就好少，即系用，因为我比较。 所以点解我哋呢个节目呢要有三个 generation, 你话呢啲系咪要顶 我 系 咪先 我又用父亲个角度去讲去讲嗱譬如。 其实我真系好唔鍾意用电话即系我唔鍾意 WhatsApp 啊 Messenger 嗰啲 呢。你唔可以代 即系我真系唔好鍾意。 你平时你唔会同啲小仔玩得咁过瘾㗎嘛。但你 WhatsApp 你可以做到而大家唔尴尬㗎嘛。喂中国人系唔好似鬼佬咁。女人 I love you 系唔会有呢啲嘢噶嘛，鬼佬系唔 唔系噶，我会噶，我爱我啲朋友噶。 咁你系 Canadian 嚟噶嘛？你老板你咪你唔系华人啊嘛？ 冷静啲，我怀疑啊，大家。 你唔系你成日强调你系 Canadian 唔系，我唔系 Canadian， 即系只不过你系即系人系可以好多款去生活嘅，唔好一定系就系、是。是走去淨係話我喺中國人社會淨係用返中國人嗰、那個嗰套咁不如點解唔可以 唔係佢哋慣咗嗰個模式而有一個 apps 可以令到佢哋 拉近咗距離兩代人 但係即係我所以同大家呢你善用我梗係啱啦 係 我好民主啊不過我覺得啱 你好惡嘅民主嘛OK 我 accept 嘅 而家係咁㗎嘛我講你唔准講咁就叫民主 我 赢晒，我讲就啱你错，咁样先叫民主噶嘛？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嗰件工具，睇你点用嘅啫，系咪先？ 你有冇好好地去善用佢咯？你如果冇好好地去善用佢，你根本你其实系做唔到一个好嘅影响之余，其实可能会令到件事更差咯。即系譬如话，好似阿的头先讲话，两公婆闹交 ，WhatsApp 沟通就最好。 嗯，系啊， 我明嘅， 唔系有一个好过冇沟通， 系啦，因为有时即系譬如话同妈咪有两句顶撞咧，或者系同啲细佬妹啊，因为我屋企人比较多啊，即系有时咁样样，你知大家都放唔低面子，即系。啊、唐人呢嗰啲传统家庭即係一个桶即係放唔低嗰啲面子就係我唔会认输㗎即係唔会 係啦 係 一桶 所以 唔会认输但係有时如果係即係扮冇嘢即係讲下其他嘢咁样可能 WhatsApp 下就可以哎又冇嘢喽喎 ,like, 啱啱啱。 所以有时奉劝下啲奇英呢唔好成日玩手机玩手机其实有手机可以令到你啲感情好翻嘅， 即系啦， 唔一定系差。 但系唔好嗱，呢个你屋企人啊，我发现咗咧，喺公司好大镬 嘅， 即系你系冇放工时间嘅， 系啊， 即系有啲老板系好变态嘅，佢会系你唔复佢就骂你，一唔复佢就骂你， 系啊， 我心谂。你 message 点解我唔可以迟少少复咧？有乜关系？你咁紧要点解你唔打电话嚟咧、 啊？ 我俾唔起电话费钱咩？ 嗯，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 是，即系你唔系一定要即刻复噶嘛？ 点解会有放工时间同翻工时间特定嘅工作时间啫？咁点解你呢啲嘢你放工你仲要你仲要去即系？ 有时咧，有啲咧系唔系啲好 urgent、好紧急嘅嘢咧，就可能话交代你听日要做啲乜嘢，但系你唔紧急嘅， 冇办法， 佢都仲要咧打 WhatsApp 打 message， 唔系即系你都知有阵时 group message 好多噶嘛，咁尤其公司嗰啲我哋瞄咗嘅，咁即系你都会见，即系我哋有阵时，因为有阵时要出去见客，咁你一定要瞄咗，我成个电话瞄咗佢都好啦。咁你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俾人话吓，如果个客揾你诶，咁点啊？即系喺翻个 group 入边去闹我， 打电话咯。 咁个问题咯，如果客好紧急揾你，又唔通你咁迟先都成迟咗一个钟，即系 around 一个钟。我心谂，咁如果我见客见一个钟，咁我另外一个客得失咗，咁有乜关系咧？如果我系会复嘅， 所以咧有时呢啲系用文字就冇咁兴啦。即系譬如我同住佢以前好兴嘅。我做电影嘅，尤其是我都唔知擒到几高嘅电话，冇清清电话俾我。我打唔到俾你噶嘛，我做紧嘢噶嘛，大佬啊，我咪导演啊，我导演就停， 卡 等阵我倾埋个电话先，我又唔得啦，系嘛？一拎个电话，梗系讲话，做咩咁迟先唔复啊？生日食咩死人冧楼啊？咁啊点啊？喂，你老板就死人冧楼杀三条狗啦！我咪超人嚟啊嘛，大佬，咁我即刻飞翻嚟救你噶嘛，系咪先？但系如果呢个系文字咧，咁你又冇咁兴噶咯？ 系。 啊，唔系啊！我嗰阵时讲紧个老板喺翻个 group 度用翻文字， 咁你冇办法，老板， 即系你咪戇交啊！ 唔系啦，你冇每日， 但系佢唔系真嘅老板啊嘛，即系只不过系我上啱啱上一级咋嘛。 每一好多老板都系用硬交做噶嘛，仲、okay. 有佢个代号系 P K 啊嘛，你明白？ 唔系老板，我以我觉得系大部分啦，又唔系全部嘅，大部分老板系 P K 嘅，中间嗰班好交咯。 系啊，但系嗰啲通常请唔到好伙计 啊。真系 咧，系啊，逢系嗰啲。嗰啲软胶做嘅老板咧，系请唔到嗰啲咩噶？ 唔系，因为你好难去，即系其实我唔系唔复啊嘛，即系我 within office hour 我都有复佢嘅，但系只不过系迟咗少少复。即系 你要明白啲老细觉得俾一蚊啊，佢俾一百蚊万。 佢俾咗你嗰个人工咧，佢系 cover 晒你24小时噶啦。 OK， 明白。 喂，我哋唔系讲紧电话， 唔系都系嘅，唔系因为 message 问题啫。我哋讲 message 问题嘅，啱唔啱先？我哋讲紧 WhatsApp 嘅进，即系已经由呢个电话去到呢个 WhatsApp 系 嘅问题啫。 其实有 WhatsApp 真系好嘅。 我哋又 overrun 喎。 好啦，我哋呢个第五，我哋咪有下一次再倾，或者系 即系我系啦，我哋今次即系咩啦？有个总结啦，其实。通讯系好嘅，但系其实嗰样嘢可以将你嘅人拉近咗，其实感情可以增进，睇下你点用嘅啫。 其实佢发明呢样嘢嘅时候系为咗咁样啫嘛。 唔系佢唔系发明个手提电话咯，即系军事用嘢打仗嘅杀人嘅。 即系佢普遍俾人民用，普罗大众用啊，即系佢嗰个用意系咁样噶嘛，拉近人同人之间距离。 啊，呢个广告嚟嘅啫， 即系咁样。我相信噶，我真系相信噶。 总之大家。啊，总之我哋成日讲咁多咧，就系大家善用， 系啊， 善用你哋嗰个工具啦，系咪？ 乜嘢都好啦， 系啦， 乜都可以嘅， 系啦， 系咪先？你有套好嘛？你唔中意，譬如你唔中意个衬家一嘢 b 咗去睇都唔使睇。 啊，我会噶，我周不时做呢个动作噶啦。 系咯，电话几方便啊，一嘢黑名单 bad list， 系，冇办法，得罪人太多。 唔系啩？ 我得罪人，你信唔信？ 咁系，我呢，我都觉得系，分分钟第三集唔见佢都唔定。 系啊，冇办法。 你做好民主啊，顶得我多我就拍走。 嗱，不如我哋讲多少少先，我哋讲一讲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咁都系类似咁嘅形式，即系有啲新朋友啱喺入边听紧，咁不如讲多一次，咁就会系时事嘅主题多，定系我哋杂志式嘅，即系讲啲生命啲嘅。 其实我哋个节目里边咧，其实我哋叫咗无所不谈，可能一集里边咧，我哋话今日突然间有单新闻话个男人生仔，咁我哋梗系要提， 系，梗系系啦， 即系我哋会系有少少时事啦， 系啦， 或者有啲新闻啦，或者我哋想有样新发明咁样系嘛， 系啦， 咁我哋即系一集里边我哋可能唔会有个专题，可能咁几样嘢， 系啦，或者系嗱，暂时我哋未做个 group 或者做个 page 先嘅，咁如果系无所不谈，会整个 page 或者 group 咧，咁可以或者而家呢段时间啦，PM 俾先人又好啦，或者即系你个先人用一用，你用 whatever 啦，我唔理边个 group 啦，或者有啲咩话题想我哋去分享嘅，咁都可以 PM 俾佢，好 冇？ 或者 PM 我啦，我头先喺个呢个 live 入边都有倾下偈 咩啦，又可以 subscribe 多啲啦 ，share 我哋啲节目出啦， 系啊， 因为我哋系一个免费嘅节目。 就好你哋嘅支持咧， 好紧要。 就话系我哋要先经营到落去嘅，先、你冇整个大肥咁肥，咁整到好瘦嘅。 嗱，即系咁，如果可以话睇我哋啲 live 嘅麻烦啦，每一次睇紧 live 嗰阵时，帮我哋手 share 或者系我哋出分 post 嗰阵时，喺翻个巴打台嗰阵时，share 下俾啲朋友仔，或者 share 喺翻你自己条 timeline 度可以见下。 系啦，其实我哋 多啲 share。 过咗年之后咧，你俾大家耳目一新嘅巴打台啦，其实巴打台系会不断咁革新嘅，即系唔好成日睇，即系做人唔好成日睇以前旧屎啊，冲咗出海噶啦，唔好成日记住旧屎，你要睇前望，人系会变嘅，系睇下变好定变坏，有啲人系变坏嘅，即系其实可能唔系变坏，佢系还佢翻个本性，但系有啲人咧会好嘅。是不是先？咁我哋 咩人都有啦。总之你哋想听啲咩 topic 嘅，我哋尽量会符合你哋啦。 你三位啦， 系啦。 如果唔系就系用佢个 page， 系暂时用咗个 page 嚟泛下佢先。 整个新 page 有兴趣就加入啦。 系啦， 你喂，我想讲呢啲，好耐冇讲过。我欢迎你上嚟做嘉宾讲得。 好啊， 可以噶。 我哋长期缺嘉宾。 我哋真系无所不谈嘅啫吓，乜都 talk 嘅真系，系嘛？ 系啊，乜嘢都。我哋由呢个科技年代就唔知点解讲讲下去咗 WhatsApp 啦。 唔系，我哋都系讲下。 跳得好快。 我哋讲下呢啲一个聪明啊，跳嚟跳去嘅，知唔知啊？ 嗯， 系嘅， 我都要。 系啊，你讲嗰啲用硬，系啊，你讲嗰啲用硬胶制造嘅人咧，就算唔识跳。 系我跳到，我惊你闹我嘛？你明唔明啊？ 我有啲入拍车太贴喎。 系啦，放心，我就唔系好中意闹人，系嘛？ 顶我啫， 咁啊， 即刻完咗之后顶我 ，OK 冇问题。 今集讲到呢度先啦，好，话我哋又，我惊一阵我要搵我个 friend 睇我哋喎。 唔好。咁下一集我哋见啦，应该系录影先系咪啊？定系点啊？ 唔系，因为下一集已经去到， 系咪？系喎， 下一集已 经2月14 啦， 系连系家系2月14， 情人节应该两个都好忙啦，系嘛？ 我比较得闲， 唔好意思，我读读嘅。 我哋两个比较得闲，系你比较忙啫， 你比较忙啫。 我点会忙啫？ 我哋互相取暖啦， 系咪先？我依家又情人爱人，变咗咩？依家系同路人咁嘅啫。 我啲我哋唔听，我哋嗰啲唔听，我哋嗰啲唔听。唔系咁我点解下一集唔系 live 嚟嘅？咪应该会系录嘅。咁 系 唔系？因为我要招呼啲善信乜年假 系啦， 我就唔得闲上嚟啦，咪 系啦。咁就所以变咗下一集咧就唔系 live 嚟嘅，就或者会录嘅，但系都会同一时间出，系咪？ 系啦，都系会当日出嘅。 系 啦。 咁新年就未决定住系咪？ 系啊， 系啦。咁我哋。搞掂下一集嘅，咁就希望你哋有啲咩意见嘅都可以讲讲。 如果有啲咁嘅组合咧，不妨提供我。哎呀，唔中意见到佢，哦，我即刻 唔中意见到佢， 成日顶 啊，唔中意见到佢， 唔中意见到我都得嘅，我可以消失。 我长期坐喺中间呢个战线嘅边缘， 真系好事噶。嗱，唔系我哋好简单嘅咋，遮一遮就可以唔见， 但系都系会受伤。 你唔想见到我， 你遮一遮又唔见， 冇问题啊，咁啊唔见到我嘅， 融入家中， 咪就系冇见。多晒时间，我哋下一次下一集再同大家见面，拜拜。